家好， 好兴奋哦！ 你是谁？ 我是葛柔， 我是包衣。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些故事。 哎、欸，这是我们开台第一集，然后我们就讲一些我们以前发生的，我们是想要讲一些厌世的事情。哦，然后本人就是大概在电视圈这个行业大概做了七八年，这么久、哦、这么久、 嗯、，maybe 就是大概现在37岁。 你给我住嘴，因为你在哪一个行业工作，都一定会有一些机歪的事情发生。 是 那、嗯、电视圈的事情，大家我觉得应该会蛮想听的吧？ 嗯，是。然后我是他的 maybe 是后辈，大概工作没有这么久，大概他的四五年。 他说我想。 四年吗？两年？ 有 两年啦，我说两年 就这样，两三年吧。嗯，她是我小学妹。哎、欸，那我要先讲我的。嗯，好。反正我们那时候每一年就是会录一些比较大型的节目。 在什么时候会播？哦， 在每一年就是一年一度一些 重要节日， 重要节日会播。哦、然后那个节目有大到怎么样？我们会去变成。录一个演唱会耶， 类似演唱会那种节目。 对、哦，然后演唱会你知道，就是录影的时候是不能中断的，它就是要一直进行、一直进行这样。嗯、然后我就要讲的是一些臭三八的故事。 这也是一些女艺人团体吗？ 对，就是我们不能讲当年怎么样，但他们当年很还蛮红的。嗯、然后影歌是37。哦 有哦，他有演哦，演 有，里面有一些人有演， 哦，分开的角色， 对对对，然后几个人我也不说，因为很好猜。 哎呦，那现在还有红吗？ 现在有一些人还不错，然后有些人就先做一些自己的事。然后我要讲的是，反正那时候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舞台表演就是台上有一组在表演，他们是 A，然后台下就要有 B、C 两组准备，这是我们正常的规格， 就是 A 表演完之后 ，B 就马上接上去， 然后 C 就往前一格，然后就要赶快找猪，就是这样， 后面一直不断的替补， 没错， 不 能 断 哦，哎，对，因为台上发生什么事情不晓得，要一直赶快轮上去，然后那一天我们这个女子团体他们是 C。 第三个要上台的人， 对，然后 A 就是正要开始了，然后 B 已经 ready 了， C 就是有一些大姐，我们的前辈就是说，哎、欸、C 呢，为什么 C 不在这准备？我们就好好好，我去，那时候比较菜，就赶快跑过去 C。 哦，你觉得那个语气不太对，那通常那些我们的前辈们都在大吼大叫。 C 们还没有来， 没错，到底关我们屁事？他们没来，我们去追啊！你不要骂我，你骂我没用。 我就是，反正就是莫名其妙被骂个臭头，就狂奔到那个 C 的小帐篷，他们休息的小帐篷，被敲敲门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我们现在真的要准备去准备区了，这样。然后 C 的女艺人就是有一个很优雅的态度，然后整理裙子、整理耳环、整理头发，没有人要移动。大家都坐在位上坐得很好， 真的急死你耶。 但我因为那时候比较菜，所以就是你知道，真的急到不行，就是会想说，哎，好，我们真的要赶快去了。然后殊不知这样叫着叫着 ，A 组已经表演到一半了，人还没有出去，然后我们的老鸟同事这边大呼小叫， 一定在飙骂一次。 对，所以中菜鸟比我资深一点点的菜鸟就跑来了。C 呢？我说在里面，他们就是不出来这样，然后他就说好，帮你叫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要出去了，这样，我们要准备了。 小前辈， 他们就继续摸耳环、摸眼睛、摸嘴巴、摸鼻子，没有人要动。 这时候表演已经进行，而且外面坐一堆人，对不对？ 我真的哦，我只能说外面这个人呢，有几万人这个程度。我这样讲就是已经蛮明显的。好，怎么样？此刻 A 表演完了，你好吗？ Oh my god！B 上了，后面 C 还是空的， 所以整个准备区没有人。哦，老菜鸟这时候就出动了。哎、欸，你们那个现在要准备上台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换你们准备这样子。OK， 他们终于有人愿意动了。然后终于看到其中一个人，他们团体有很多个人，我就先带了第一个人。然后我想要狂奔到那个准备区， 是不是你自己在狂奔？ 对，就是有很像卡通那种奔一奔，然后就回头刹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后面散步。好吧，那因可能他穿高跟鞋走比较慢，没关系，我就等他。就他就跟那真的散步到一个地方，看到有一些比较像导播的人，因为导播他们会带一些机器在身上，所以他看起来就是比较大咖。他看到那个导播类型的人，他就开始小跑步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”我想说：“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刚刚不是慢慢走吗？” 对啊， 现在给我跑起来。 他真的有不好意思吗？他在看人。 对，他看人，然后可能觉得我是一个菜鸟，无所谓。 OK 没关系，到那边了，然后陆陆续续他的团员都到了那个集合场地之后，我想说啊，终于好，没事没事，就是等上台就没事 ，OK OK， 人都到就好了，我真的松一口气之后，团员其中一个就大声的说，好冷。我就想说，他说冷，经纪人，他说冷，经纪人，然后经纪人就赶快急急忙忙的拿了一件外套披在他身上 ，OK， 那时候他没事没事了。这时候另外第二个团员就说，这里没有椅子吗？椅子，我就大呼小叫，叫我身边所有的什么工读生、工作人员随便 whatever， 我就是立刻要椅子。 我不懂，他们是公主，就是他们是表演那么多场的人，怎么会？ 我不知道那边，因为其实那边没有人在摆椅子。哦，而且我不知道 不能站一下吗？ 嗯，我不晓得 到底多难站呢。 重点是椅子来摆好了，他们也穿好了外套，大概 about 30秒，他们就给我上台了。OK， 终于上台了。可是因为刚刚所有的人都在追那组 C， 所以朱一没有人追， 空的。 朱一也是空的，我们要重来。OK， 那一晚的开头就是这样。 Oh my God， 我真的很想祝这些女艺人大红大紫。我讲完了，大家不要猜。你们放在心里就好了。 他们现在一定有大红大紫。 有有有，我们就是给予最真诚的祝福。嗯， 每次做完，我觉得说那些艺人真的是没有一个值得红的。我觉得 有一些值得红的，我们改天可以分享。这值得红的，我觉得名字就一定要全部念出来啊！ 哦，那时候就不唱。 嗯，比如说像赵哥，直接讲、 哦，我不知道。 欸，赵哥超级有礼貌。他很体贴工作人员，然后他其实都知道你要的效果是什么，因为他毕竟也是制作人，所以你其实跟他沟通东西很快，然后他也很体谅你，也会跟你开玩笑，而且他愿意记得工作人员的名字，我觉得这很重要， 这很重要。但是我不知道你有哦，你后来节目上面 有对，我其他节目有遇过一些其他艺人，然后有一些好有坏，但是好的我们真的会记很久。赵哥我就是没有在，就希望赵哥有听到这一集。 OK， 我们继续。 赵哥，你有我电话。 我们 add 他。但是同一个活动，其实我也想讲一下，就是人好的。我那时候碰到那个谁，梁咏琪，我那时候发他。欸，这可以说吧？ 好大咖哦！ 但是人好就可以讲出来。 OK， 很大咖哎。 梁咏琪有去那个活动，类似那个活动啊，不是同一场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时间上的问题，需要去调度一下大家休息的空间。那就会势必就是因为时间到了，他们必须要移动一下，从原本很舒适的那个休息室换到比较小的那一间，因为我们可能有些时间上的问题会需要关掉某一些休息室。然后就换到比较小间的去，然后到了之后就会有一些艺人就会给出一些不同的反应，就觉得说为什么要换到那么小间，然后或者说我不想要跟人家同一间，因为觉得好像自己的地位 可以不要换吗？很麻烦这种。 对，然后不想要跟 dancer 在同一间，我说哈，拜托你就待一下下，不到三十分钟，等一下就要出去了，不 care 吧。然后那个永琪姐就很 nice 就去，然后真的跟一堆小朋友在一起，然后又在同一间里面，然后我们就对于那经纪人就是觉得很抱歉，想说我们真的确实是不够，然后做这样的安排，还有感怕他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或什么的， 而且人家那么大咖，欸， 对，殊不知永琪姐就是在那边跟那些 dancer 聊天。人多好，然后那些 dancer 好好 要跟他拍照或什么，他其实都蛮 nice。然后经纪人也说，就是 永 琪姐都很 OK， 并没有私底下跟我们讲说他不想要这样子这么累，这样 好亲民哦。这些人怎么做到这个位置之后还这么没有架子啊？ 对啊， 好舒服的人哦， 这很值得红哎。 这两位，你们希望你们听到我们的 podcast， 应该可以啦。我们会声名远播， 我们会。 那我有那个另外一个也是类似活动一个故事，但是也是就是我们 是好的还是坏的？ 坏的，我们现在就是会把名字给藏起来。 OK， 因为好的，我想说我有点听到有点要睡着了。 但是这个不会是这个发故事不是发生在那个艺人们的身上，是我们后台就是因为蛮仓促的，所以在跟就是同事们在沟通上面就有一些小摩擦或小状况，也不是摩擦，小状况。那时候就是好像就是一组就是国外来的团体。但重点不是他们哦，反正他们就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对他们就是百般的呵护，把他捧在手上， 因为是国外的啊， 对， 招待人家嘛， 对，不然他们就是观感不佳，然后他们就被关在也不是关了，不是放在一个比较大的休息室里面，然后就是大家都不能进去，没有人可以进去，就像是总统栏一样，他就在那个里面，对，然后外面就站了很多我们这种小菜鸟， 哦， 还有他们的保镖， okay, okay. 然后他们的经纪人，然后就是在后台就很仓乱，你也知道，就是很多东西你要就是马上就要。没有跟你说我没有，没有这种东西。他就算要你伸出一个，比如说马桶盖，你也要伸出来。 对，没错。你像我们以前的工作就是 支援前线， 就像你刚才那种要个外套， 他们就是立刻要伸出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。 没错，我们就要变出来。那好家在我们那个公司就是离那个表演场地蛮近的， 对， 所以你要什么 我们跑就可以跑得到的， 我们就冲回公司拿这样。 我们跑大概跑15分钟会到吧？ 对， 跑 对对， 全力冲刺是15分钟， 而且后面没有在跑，没有在走路的哦。 对，就整串都是跑的话，大概是15分钟。 那些前辈都会大喊说：“跑起来，跑起来！”你啦，就是你。 赶快，东西立刻现在就要！ 你真是鸡掰。 那他们要什么？ 他们那时候就是对着我说、哦：“而且我们不能问为什么。比方说你跟我要、 哦，对对对， 问你说我要马桶盖，你不能说为什么马桶盖，我们不要会用到吗？你不能问， 我现在就要拿到马桶盖。 对，就是这种态度， 不能问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因为电视圈就是。”啊、其实有一点是这样啦，因为很急嘛，你就是不要给我废话、嗯、我叫你给我干嘛就给我干嘛， 他们要的东西就是一定有他的理由，你就是伸给他， 你最好真的是不要问， 对， 你就是给我做。 对，然后他 做了吗？ 我做了，我以为我做得很好。 他 就是有一次我就在外面跑来跑去，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前辈抓住我说那个很大的团体他们要热水，热水吗？我心想说哇很简单，好我可以 热水，那个场地一定有啊， 一定有。我想说我就边跑去要去装热水的路上，我就边想说要热水，但是不能问为什么，他们应该是从他们应该是从对他们是从国外来的，所以有可能有小感冒，但他们等一下要表演 润喉咙， 所以应该是要开嗓润喉咙、uh-huh. 我知道了，热水我就压了一下温水3秒，然后冰水5秒，然后弄起来，然后偷偷倒在手上，温温的， 还倒在手上， 温温的 ，OK， 可以， 牛奶的 感觉，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温水 非常的 perfect， 可以直接喝，对，然后就稳稳的就冲回去那个老鸟的面前说，来水给你，好像拿了之后也二话不说直接转头进去、嗯，然后我就在那个门边，我说啊，我干了一件 做对一件事、 很不错的事情， 你棒， 感觉会加薪或是得到一些称赞，殊不知马上没有打开，然后喊着我的名字， 要什么新东西吗？ 对，然后就说泡面怎么可以用温水？我说。 可是你刚刚倒的是一个很顺口的温度哎、欸， 他没有工作，他泡泡面呢、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你要热水，我给你一个很温。 不是啊，他先讲泡泡面不就没事 了？他就是他们就是不会说啊，然后想说谁会来台湾来吃泡面？哎、欸哦，那个团体。 哦，对啊，为什么来台湾不吃小笼包，吃什么泡面？ 我们外面一堆准备送进去的东西，他们没吃泡面。 哎、欸，你这件事讲完之后，我后来有就是因为活动结束之后，我有不小心耳闻，就说哎。欸霍宇这个人是智障，霍宇这个人给我那一壶温水，然后让我在那个国外团体面前很丢脸。 而且他们不是就是试温度之后才发现那个是温水 倒进去了， 他们是倒进泡面里面没有泡开，然后才发现说怎么会来个温水。 我看到那个泡整个就是回到泡面 哎呦，我觉得那应该不是我的错吧？为什么不能问？不能说一下？ 啊，我觉得 有多难？哎、欸，我要泡面，给我热水。 哦、他把话讲完。 对啊， 我跟你说，主管没有在拆想你。 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些问题，我觉得陋习需要被改正一下。 没关系，反正也都离开了，无所谓。他们之后的人要泡面，要什么鬼东西，就是他们的事。 对，他要热水，就是给他滚烫的热水， 烫死他。然后他们如果要骂说我要喝川贝枇杷膏，为什么给我这么烫热水？我觉得这种事永远都会发生。 我真的觉得他们要好好说话了。 不行啊，要再教育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后来就是没有再教育他们，我们离开。 啊、哦，我们选择离开了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一件、决定。 哎、欸，我觉得第一集不能再多讲，我们留一些东西到后面讲、 哦。可以，后面还会有一些、节目上面的事情。 我们节目的东西大概会讲个6-7集，反正因为有很多艺人可以讲啊，你就是来听听看之后这几集会不会听到一些你猜得到的艺人的坏话。 还有一些素人上节目很荒谬的事情， 我们会继续挑战我们生命的边缘。 哎呦，这世界上100种人真的很可怕，有些真的脑袋里面没有东西。 对啊，真的，哎、欸，这件事情可以讲很久啊。其实我们这个频道主要就是要来骂大家，我们要讲一些什么好话、正能量、啊。 没有，你可能会得不到一些知识含量。 对，就是这是社畜的呐喊。就是我们的主题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第一集。如果你喜欢，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IG。 有 IG， 应该等一下就创建。应该现在就有 了。那第一集先等一下，我们第二集公布一下我们的 IG。第一集先这样，谢谢大家哦，拜 拜。